第二節翻嚟，大匪看天啦。再提一提，七月六号，下个星期四，就系、是、咧就，如果啲朋友对呢个四小宝健康食品，想买多少猫山王，同埋咧就对光竹梅嘅应用系有兴趣，同埋咧最近最重要咧就系大匪商圈开始咗噶啦，不过只不过话七月16号个网页先至可能做得出，咁为咗迁就个网页咧，所以就推迟咗。但如果大家想了解嗰个商圈究竟系做咩嘅咧，可以喺七月六号过嚟嘅。最紧要就同阿呢个阿拉斯报咗名，咁啊跟住嚟到，咁啊包括嗰个光竹梅应用咧，有好多人问啊，咁你哋系有兴趣就嚟睇下坐下咯，同埋关于大匪商圈嘅一啲问题啦。因为真系做噶啦，咁如果咧大家想知道得多啲，听翻第一节啦。咁第二节就最紧要咧，就系讲梁振英。今日就开始颁大紫荆勋章，哇，犀利啦！咁啊，上一次就讲咗曾俊华，咁啊，同曾伟雄就攞呢个太平绅士边缘化到咁，但系唔紧要，呢啲曾俊华系敌人嚟嘅，喺佢哋嚟讲，因为而家咧你不听从呢个中央指令，同埋咧不延续呢个梁振英路线，所以咧安米奖都要俾一个太平绅士去捞下。咁啊，曾伟雄就唔知啦，唔知点解，一个做得咁好嘅黑警，竟然搞到咁样，但系梁振英今日唔系应该寻日啦，陪呢个习近平。四周围走，包括今日又喺解放军啊，各样嘢咁啊，龙虾咧就真系陪呢、這个习近平个老婆彭奶奶，咁啊啲真系真系呢个老人院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唔好讲个四十秒，点解冲咗上飞机迎接习近平，跟住俾人赶翻落嚟？呢四十秒我哋唔讲。因为咧揣测嘅嘢，我哋即系冇乜必要啊，又冇逻辑性吓，呢啲留翻呢个福尔摩萧啊萧若元先生讲。我讲嘅系梁振英由寻日到今日企喺习近平身边，佢好识做嘅，因为习近平咧就着得好正式嘅，就全部咧就西装笔挺啊，各样嘢，佢系西装都唔着，咁咧就变成咗咧，佢企喺隔篱咧就好似个仆人咁。其实应该调翻转嘅，老细啊，梗系唔着西装噶啦。习近平喺你隔篱着西装，所有嘅各级官员全部着西装。梁振英，你唔好咁得戚，呢、這个画面睇落去就系你落紧呢个习近平面，所以你不停喺度笑，佢讲乜春你都笑，佢话你食屎你都笑，惨啦！睇一睇先，有啲人话我一个人做节目好闷啊。所以叠标啊，质问我啊，咁可能系啊。梁振英呢一个画面，好多人都会睇到。你真系由朝笑到晚，习近平企喺你身边，唔系你企喺习近平身边啊，因为全部人都着西装，系你一个人着恤衫啫。所以你系咁笑，好似含住粒榄咁。但系无限嘅风光，欢乐无限。冯志刚私人独潮水，一个维护咗你三年几嘅人，竟然乜奖都冇，连拍手奖都冇。冯伟刚真系用完即弃，但系亦都可能梁振英卒之都明白，冯伟刚你呢个仆街根本上就系泛民嘅卧底。专执和同处，明明我唔想讲嘅嘢，你嗱嗱声都要提出嚟，跟住同人哋辩驳，得全世界扬开我嘅丑事。所以私人独潮水系啱，但系好多人借习近平落嚟，习大大落嚟嘅时候咧，成日讲基本法嘅原意。咁你由朝到晚咪写基本法嘅原意咪得咯？写条春基本法咩？你立法例嘅时候就写明基本法原意，系咪啊？原来每一条法例你都要问下你嘅基本法原意嘅话，咁咪不如问直头系基本法原意咯，仲基乜嘢本法啊？即系你随意改动得。所以香港 成为特区，冇讲错，沦陷二十年，喺法治嘅彰显就睇到，睇李仪嘅专栏，佢咁写嘅，喺大陆网页睇到一段，有一个法官见到一个法官忍唔住咁问佢：，喂，成日睇到你嗰个判决书啊，判边个几年，剥夺政治权利几多年，究竟系咩意思啊？个法官话：剥夺政治权利咧，就系剥夺犯人嘅选举权同埋被选权，仲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嘅权利。法官大人，你本人有冇呢啲权利啊？法官谂都唔使谂就话：我从来都冇，所以何来有宪法啊？乜嘢基本法原意啊？究竟你哋讲乜春啊？系咪啊？任写任性，跟住仲话：哎呀，董建华最叻啦！释法只不过五次啫嘛，系咪啊？都系为我哋好，乜乜乜乜，所以施君龙啊，烧死我哋呢个入境处主任呢、这个攞咗香港身份证，佢基本上全民想出嚟选啊，不过佢身有屎啫。吓！呢啲咁嘅犯人、杀人啊，都有机会啊！而家吓做呢个我哋香港啊最大党民建联嘅红人啊，荒谬，真系荒谬嘅。所以话喺呢次习近平嚟到，好紧张。全个香港都好紧张，可以掹住橡筋咁，唔使占领中环或者雨伞运动，因为呢恐怖分子已经嚟咗㗎喇，因为习近平已经造成咗全香港极多嘅唔方便。我今朝早返工，成个石岗附近諗向上水方向，大埔向上水方向，元朗向上水方向，全部大塞车，寻晚就搞湾仔，听朝早同今晚基本上成个香港就被人占领咗㗎喇。点解周庸唔出嚟讲：喂，你搞到而家大塞车，香港而家唔见咗几多钱，唔见咗几多钱。而家咪係啦。浪费公帑。坐嗰架车阅兵 2017, 呢个牌你坐过㗎架车。嗰架车一百几十万，你习近平阅兵。在石岗军营你坐过呢架车，我而家同你讲讲经济，你坐完之后呢架车仲有边个够胆坐啊？啱唔啱啊？特登咗个牌俾你做阅兵嘅，我问你啦，呢架车你习近平我嚟阅兵嘅，第二个人啊，我哋香港嘅解放军总司令都唔敢坐啊，唔敢爬上去啊？点解啊？习近平上过去坐过，我上去我咪潜阅咯。咁你就浪费咗一百几十万公帑啦。好多嘢好好笑。其实早两日呢，我想做大飞看天下。因为我见到呢人社同埋呢个众志啊，唔系自决派，系众志啫。佢哋就真系黑布蒙头冚个金紫荆，我就闹。点解会咁样啊？是咪先？应该攞支喷油喷咗佢嘛。但係赶唔切洗嘛，洗咗之后啲金紫荆嗰啲金色呢都会甩色㗎嘛。应该係咁做㗎嘛。行为艺术乜乜乜乜。其实我想开咪闹。咁可能佢呢都接受人意见啦。喺呢段时间呢，寻日再嚟占领金紫荆广场。咁啊几个人啦，快必啦。黄之锋啦，吓呢啲头面人物拉咗啦，吴文远啦，吓咁啊，全部拉咗，咁唔代表拉先至好，但系你起码有抗争嘅意识俾人睇到。呢件事虽然你哋啲人话佢行礼如仪，但佢做对咗。当一班人做啱咗嘅嘢，我哋可以同佢拍下手掌。我哋做唔到，你哋。为香港市民出头，你哋应该做得多， 唔好好似啲人乜都唔做，大专学生联会13间学校。我哋而家香港好危急，我哋唔承认共产党，根本上沦陷咗20年，我从来都冇基本法，点样点样，所以我哋搞论坛。最主要就係搞论坛。不知所谓，做逃兵唔紧要，但係你唔好呼吁人哋做逃兵，你唔去唔紧要，即係好似我咁。我听日返广州。我唔去係因为我对香港嘅政治真係失望，但我冇呼吁人哋唔去。係咪呀？即係我只有喺个 group 里面，我从来唔干涉人哋嘅言论，之后你讲咩都得。你唔好闹一啲弱势社群就得㗎啦。咁就知我俾人踢咗出 group， 咁我都觉得我抵嘅。因为我唔管你得好，人哋讲得啱。但我觉得边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我从来冇 bot 过一个人。啲人喺度留言，我都话啦，呢个世界就係咁。大专学生你做緊乜嘢？最荒谬嘅冇叶普成啦，得叶成呀，七一出嚟筹款呀，一蚊不捐，热血公民，去到好似当年扫民主党咁，屌佢老母臭閪就啱。有冇咁厚面皮呀？吓，借人个场出嚟筹钱，每一次都系咁，最紧要科金。唔好意思，做任何嘢，黄杨达、陈秀慧、达令阿力，你连只狗都不如啦。无耻唔紧要，乜嘢都唔做，跟住又望人哋俾钱你。陈浩天虽然系两人党、三人党，我都觉得佢冇志气，但系最重要佢都肯出嚟搞论坛，跟住你搞集会，虽然。明知呢个差佬系唔俾你做，但系你都要尝试下，系咪啊？世界就系咁咯。邓小平嘅遗训令到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但系习近平落嚟嘅时候，马照跑系依然嘅，舞亦都依然照跳，不过前面加多几个字嘅啫。习近平落嚟香港，水马围城就水马照跑，大妈舞照跳，歌舞升平。所以习近平你咁样做，好似全世界就系得你系恐怖分子咯，甚至做住酒店两手准备，你个解释就系、是。怕恐，即系呢个怕恐袭。明明住君悦嘅，一个屈美十就过咗隔篱万丽，其实都好冇面嘅，即系好似曾俊华啫嘛。前面铺好晒所有嘅红地毡啊，热烈欢迎习近平喺君悦嗰度。咁啊，我谂住你一落嚟啦，同我一个网友一样啦，君临天下啦，系咪？哇，我住君悦啊，出嚟铺到咸世界咁，仲唔系君临天下？一落到嚟，唔觉意行咗隔篱万丽酒店，点解啊？因为真正嘅习大大之前仲咪之上仲有一个彭丽媛，所以咪要万丽酒店咯。咁你又睇得出老婆奴一个。虽然你想君临天下，但到最后尾都系我哋嘅彭奶奶话事。所以毛泽东讲得啱，女人能顶半边天，而家香港基本上系女人嘅天下，亦都证明咗共产党系啱嘅。点解呢？黄岐山咪喺中国啊呢、这个啊政治。长袖善舞，打贪搵钱，跟住贪大嚿钱，然后呢就供养个老婆啲仔女攞美国身份证喺嗰度啊逍遥快活咯。啱唔啱啊？所以能够 男人能够几叻都好，做得几叻都好，后面一定有个女人可以食得住你的。你睇下黄绮珊个老婆彭丽媛绝对做得到。所以君临天下系冇卵用啊，到最后尾都系万丽酒店。呢、這个呢先至系真真正呢我哋香港睇到中国嘅国情嘅一部分。每一次做节目呢其实好艰难嘅，因为呢我其实唔系好鍾意做节目嘅，成日左推右躺咁，今次呢就有加灿生啊同我顶又顶咗啦，下面咗我寻日又射啦，但今日真係唔出唔得，因为听日假期。所以呢不讲不讲还需讲。係咪呀，香港嘅黑警警察兜返少少讲啦，黑警嘅警察啦，一个人唔见咗只劳力士。踢波廿零岁都相当出色，唔知老豆有钱啦，即係冇睇到，定係佢本事。一隻冰蓝啊，冰蓝嘅地通蓝。咁我早轮呢就见到呢阿迪啊，即係我哋香港有一间叫阿迪吊车嘅老细呢，成日带住支冰蓝。所有嘅冰蓝系列劳力士嗰啲有一隻。咁我见到佢嘅低呀。咁当然佢嗰隻係行货啦。咁呢隻呢就水货，所以42万。一个屈美十。就变 A 货，行货水货变 A 货，所以冇讲错。听我节目都知道，全香港最大嘅犯罪集团黑警，而而家亦都真真正正系真系要调查嘅事。劳力士有炒标嘅意义，好似最近咧白色面。陶瓷圈嘅地通拿行货一隻係95,000冇折。咁、啊、但係呢喺日本你买返嚟水货12万到13万。而香港行货而家炒到14万。如果老友你哋真係有办法呢喺周生生周大福啊劳力士呢能够炒到隻呢隻咁嘅行货呢，请联络我，因为我好恨好想有一隻。呢、這个係题外话啦，再讲多少少啦。国民教育就系呢个林郑重中之重未来嘅发展。咁亦都今日睇到习近平去见到呢个访问呢个少年警讯。咁咧，我哋未来嘅特首就由今日出现咗啦。点解咧？国民教育。呢次做非常成功，成班僆仔走晒出嚟。咁而習近平呢今日呢就见少年警讯安排呢一个女仔，你话呀佢好慈祥啊，好可爱啊，佢握我隻手。咁呢虽然只有一次，但佢手好温暖。咁俾咗个女仔嘅感觉好和蔼可亲。跟住有个男仔就话呢，你有冇同習主席倾偈呀？冇啊。不过我今日呢就同佢握咗三次手。我好少同一个大人物咁样嘅。咁我话啦，仲唔系未来特首，等多30年得㗎啦。因为我哋嘅权位，香港嘅特首就靠握手嘅。但系曾俊华功亏一篑，因为佢握咗2次。今日呢个哥哥仔叻啦，握3次。所以有前途，呢个系香港嘅未来嘅新希望。希望呢習近平呢再落嚟嘅时候呢再可以回头5年后啊，希望佢有机会再连任多5年啦，但我睇冇乜机会。因为黄岐山我睇佢都系咁上下。咁呢落嚟希望再搵呢个细路仔，我哋香港人有眼光，大陆政府真系国民教育自细培养佢，所以已经握咗3次手，由呢个年纪就培养佢做我哋未来嘅香港特首。2047应该都差唔多㗎啦，呢个年纪啱啱17到47，30年，我估佢有10岁多啲。嗱，计年纪啱啱好啦，因为好似40岁以上先可以做得特首嘅，我冇记错就。至于泛民出席今晚嘅酒会，有好多人去，有多人唔去，有多不被邀请。咁自求多福啦，有啲递信请愿啦，唔好示威呀，係请愿。咁讲述刘晓波事件，咁刘晓波呢就留返下一节讲啦。因为我都係咁样讲嘅，香港而家做到呢个环境，水马围城，占领中环、金钟，習近平已经开始咗㗎喇。即係佢亦都讲咗个讯息，就係我做就得，你做就唔得。 是咪啊？我做摆水马，是咪啊？封路，封晒成个林村啊！我途经嘅全部要大塞车就得，你做就唔得。一个国家领导人唔系面向市民嘅，好似咧喺呢个腾讯网嗰度就曾经有一段片咧就讲英女王，咁咧就走埋就同个差佬啊同埋市民咧只不过系争一条绳啫，咁就倾偈。而我哋嘅习近平系每一个水马都高过姚明，呢个就系而家嘅现实。一个极权国家嘅领导人同一个开明国家嘅领导人嘅最主要分别，习近平，你怕什么？下次再翻嚟。